亲爱的林妙可小朋友，我叫王鑫，是歌唱祖国的词曲作者。我在遥远的天堂观看着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出，倾听着你的歌声。如果人的灵魂可以超越阴阳两界，我多么想和你一起高唱歌唱祖国呀。2006年，我已年近90，在重病复发之际，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向全国征集北京奥运歌曲的启示，我立即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想为祖国，为2008北京奥运会再写一首新歌。可那时我坐在轮椅上已无法动弹，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将心中澎湃的心潮化作一行热泪涌满脸庞。李妙可小朋友，你在北京奥运会上替我唱出了对祖国的永远深情，谢谢你，我谢谢你，我永无遗憾了。回顾我多年的创作，并无奥妙可言，时代的步伐是节奏，祖国的脉搏是音符，人民的心声是旋律，这就是我的歌曲。 广播连续剧《歌唱祖国》，编剧徐新华，导演胡培奋，主演吴俊全、林妙可。第一集。 哦，美丽的小女孩，你好吗？ 呀，是王鑫爷爷呀。 是啊。 你好啊，我叫林妙可，听到您的声音我真高兴。哦， 我知道，我知道，知道。小妙可，祝贺你在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成功的演唱了歌唱祖国。哎呀，我在遥远的天堂聆听到了你的歌声啊。 真的吗？ 嗯， 太好了，王鑫爷爷。歌唱祖国这首歌是我和杨佩仪同学还有56个民族的小朋友共同演唱的。 好啊好啊。 王爷爷，当我知道自己要在北京奥运会上唱这首歌的时候，心里特别激动，也特别的兴奋。 是啊，好好好好，你们唱得真好，很有感情，你知道大家都被你们给感动了呀。 王爷爷，那是因为这首歌写得太好了。为了能唱好这首歌，奥运会导演组的叔叔阿姨给我讲了很多很多你的故事。 哦， 所以我早就知道歌唱祖国是您写的呀。 哦，小妙可，这么说来你认识我了。 当然了，您是名人嘛。我爷爷爱唱您的歌，我奶奶也爱唱您的歌，我爸爸妈妈，我的同学都会唱歌唱祖国。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歌唱祖国呀，是同我们共和国一同成长的。 哦，对了， 啊， 听说毛主席还给您签过名呢。 嗯，是是是是啊。那是1951年的事儿了。 哦， 那是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别人呢向毛主席介绍了我， 哎呀，我趁机就把手中的毛泽东选集呀、给递了上去，请求毛主席签名。毛主席当时就问我呀，这名字签到哪一页呀？哎呀，我一激动就说，那就签在第一页吧。毛主席说，签在第一页容易弄丢，就签在第二页吧。这本签了毛主席名字的毛泽东选集呀、如今还珍藏在我的家里呢。 哎呀，您真幸福啊。 是啊，妙可小朋友，哎呀，我看着你那么美丽幸福，我真是感慨万千呢、哎，这样我们老少俩能聊聊心里话吗？ 当然了，我太愿意跟您聊了。 哎呀，太好， 王鑫爷爷。我真想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喜欢唱这首歌呢？ 哦，那你愿意听我给你讲故事吗？ 愿意啊。 啊，可我那个老伴儿啊，王慧芬，他都听腻了，他嫌我啰里啰嗦的。小明亚可，你不会吧？ 当然不会了，我最喜欢听别人讲故事了。 那好，我就先给你讲我自己少年时代的一件事儿啊。我出生在无锡县荡口镇的一个农民家庭，在我14岁的时候啊，父亲给了我一块大洋，就是钱啊，让我试试去考无锡县的第一中学。你猜怎么着？我考了县里的第一名啊！ 真的？ 啊，但是家里没钱呢，我只好给放弃了。 那多可惜 啊！是啊，后来啊，父亲就把我送到了上海先师公司做练习生。对，他就是那个别人买了东西，我帮忙去送货，每个月呢给我3块大洋。晚上啊，我就到亮才职业学校去读夜校，学校的老师呢就是当年的七君子之一，著名的爱国人士，叫李公朴。 哟，王鑫爷爷， 那 您那么小就白天干活，晚上读书，你太苦太累了。 是啊，孩子，比起你们的童年呢，王爷爷确实吃了不少苦。我记得有一次啊，老板让我送一只单人沙发凳到一个日本人的家里。 有人吗？先师公司送货，有人吗？有人吗？开门呀，这里有人吗？ 哎，小兄弟啊，哎呦，我看你啊，敲了老半天的门，你干什么嘛？ 哦，我找伊藤先生送货的。 哦，看样子他家里没有人。哎 啊， 哎呦，你还背着个凳子干嘛嘛？来来，放下来歇口气呀、瞧你呀、都上气不接下气了。来来来，我帮你一把。来， 不不，别动凳子 啊！ 哦，谢谢谢谢大嫂，谢谢。 喏啊，真是个死脑筋啊！你呢就不能在这只凳子上坐一坐了？ 不，我不累，我不累。 哎呦，哎呀。看你呀、喘得都快断气了，真是前世作孽哦！小小年纪就出来干苦力了。来来来，快坐坐坐坐，喘口气啊！来， 我真的不累，没事的，我真的不累。 哦，我晓得了，看你两只手紧紧抓着凳子的样子啊，怕是被人抢了吧？ 没事，没事的。 哎呦，你往这凳子上一坐，别人就抢不走了。 哎，那，哎，对呀， 真是， 这办法好，这办法好。哎，是软软的。 这只沙发凳看上去蛮灵光的。 哎， 哪家店的？ 先师公司的。 哦呦，怪不得呢，大公司的东西啊，就是灵。 谁呀？ 来了。 这么早就把我吵醒了，乒乒乓乓的，是不是想拆我的房子？ 您是伊藤先生吧？ 我的就是。 您在先施公司买了这只沙发凳，现在我给您送来了。 我的凳子？ 对，伊藤先生，就是这一只。 刚才你的坐在哪里？ 坐在这只凳子上呀。我是怕凳子。 这只凳子到底是谁的啊？快快的说。 是您的，伊藤先生。 好啊，你这个小瘪三，大大的坏了，竟敢坐在我的沙发凳子上，你吃了包子胆了啊？ 不是，伊藤先生，我是怕凳子，我是怕这只凳子。 我可以证明，他足足敲了你课把中的门呢，连隔了三四家门的我都听到了。哎呦，伊藤先生，你睡的可真是香嘞。 那你，这位女士。这里的没有你的事情，你的走开，小瘪三，你的老实的说，谁的让你坐在这沙发的凳子？ 伊藤先生，我的裤子是干净的，昨天刚洗过，真的，不信您看，您看， 哼，你的嘴巴硬，这只凳子，我的不要了，退货。 伊藤先生， 你给我重新背回去，你的滚蛋吧。 伊藤先生，求您了。我真是怕这凳子弄我真是。哎呦， 这个小师傅啊，说的没有假话，这大路朝天，放人家一条生路嘛。 你这个女人，你吃饱了饭想管闲事吗？那么好，你替他赔。 你别赖上我呀。 你替他赔。嘿， 好，我不管了。 小瘪三，过来，到我这边来。 谢谢伊藤先生。 你的过来。我的大大的有伤啊。 谢谢伊藤先生。伊藤先生，我帮您把凳子马上搬到屋里去吧。你打人。 日本人打人了，快来人呐。 打人啊？ 打伤了没有啊？ 狗打包天敢打人， 就是啊，怎么回事啊？ 不像话！ 哎呀，这个日本人啊，他欺负我们中国人！刚打了这孩子两记大耳光，乖乖啊，力气大的嘞，哈三拧了！再打下去要出人命的！ 不行了，要把这日本人送到警察局去嘞！ 对啊，绝不能让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么放肆！ 还他两记大耳光！ 警察来了！ 警察来了！ 谢谢我。马上抓到警察局去。 警察先生，这个日本人无辜的打着孩子，出手很凶啊， 应该把他抓进警察局。 就是啊， 抓死了，看见的。 是伊藤先生。伊藤先生，干什么动这么大肝火呀？ 这个小瘪三，他大大的坏了。他竟敢坐我的新的沙发凳子，我的要让他的脑子牢牢的记住，这个顶顶高级的西班牙格兰迪沙发凳，像他这样的瘪三不配坐，永远不配坐。 是， 中国人不可欺， 中国人不能这么随便让他欺负的了。 对，欺师不惑啊！欺师不惑，谁敢欺师不惑，我抓人了啊！我真的要抓人了啊！ 你还是中国人吗？ 谢谢各位大叔大伯。都回吧，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两记耳光，永远都不会忘记。 那个孩子说话啥？ 就是。 同胞们，我们不能忘了9·18事变。 这位先生，来，站到这个凳子上说。 好，来。 我的沙发凳不能踩。 我告诉你，中国人绝不挨你一等。同胞们，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把侵略的魔爪一步步地伸向中国，他们窥视华北地区，妄图吞并我们全中国，中国人民誓死不当亡国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人不可欺， 坚决抗衡日本侵略中国。 放心，爷爷，那个日本人太坏了，警察为什么不抓他呀？ 哎，这是一个被压迫民族的悲剧啊！记着，孩子，落后总是要挨打的。哎，这也不是一两句能够说清楚的。等你长大了，你慢慢的就会知道为什么了。 放心，爷爷，我也听爷爷奶奶讲过去的故事，心里好像有点明白，就是表达不出来。您信不信啊？ 我信，我信，你可真是个聪明的孩子啊！ 王爷爷，快告诉我呀，后来呢？ 哎呀，后来呀，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啊，我就在上海宁波一带呀，参加抗日救亡的歌咏活动。 那您从小就喜欢唱歌？ 是啊，我从小就喜欢音乐。那个时候啊，进步青年都很向往延安，向往抗日斗争的第一线。那是在1938年，我终于实现了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音乐的愿望。我的老师啊，就是冼星海、吕骥等进步音乐家。 哦。 1939年的夏天，日本侵略者增兵华北，妄图渡过黄河进攻我们党中央的所在地陕北。在那样的形势下，党中央就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艺等四校组成华北联合大学，一起开赴敌人的后方，为坚持华北抗战积极开展国防教育。那是1939年的7月7日，是华北联大成立的日子。那天华北联大的成立大会啊，就在延安乔尔沟天主教堂西侧的广场上，有好几千人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你知道吗？这是影响我一生的重大经历啊。 同学们，华北联大搬到敌人的后方去搬，这件事情非常的好。你们要深入敌后，发动进争，坚持抗战到底。珍贵的古典小说《封神演义》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当年呢，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给他新黄旗、四不像、大神鞭三件法宝。现在呢，我也要送你们三件法宝啊。第一件呢是统一战线，第二件呢是武装斗争，第三件就是党的领导。你们掌握了这三件法宝，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同学们，你们莫要怕困难喽，也莫要怕麻烦。革命工作就是艰难而麻烦的工作啊！我们要打日本，打汉奸，又要同反共的顽固派做斗争，你们说麻烦不麻烦呢？同学们，同学们，我们不仅要争取民族的解放，而且要争取社会的解放。 斗敌人后方军， 斗敌人后方军。 今天大会的最后一个节目是鲁艺的全体师生演出大型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作词关蔚然，作曲冼星海。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你听吧。 王兴，你怎么上身都在发抖？是不是病了？ 什么？ 何童，我在发抖吗？ 抖得厉害，你肩膀和头啊都在抖，我都感觉到了。你哪里不舒服？ 一切正常。 王兴，一会儿我们俩要演唱《河边对口曲》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对对对， 你这个王老七可千万别吓坏了我这个张老汉呢。 好，我保证不发抖了啊。 现在可是关键时刻，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其他中央领导正在台下看我们演出。 对， 你真病了也无论如何要坚持住。 对对对，我这一生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激动过 啊。 真的，我是因为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原来是这样。其实啊我也很激动，一会儿咱们一定要唱好。 好，一会儿啊就看你这个张老汉和我这个王老七了。 嗯啊， 你听听吧，这是黄河边上两个老乡的对唱。 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 我的家在陕西，过河还有300里。 我问你，在家里种田还是做生意？ 拿锄头耕田地，种的高粱和小米。 不好，下暴雨 是。 哎，老头，你看，广场上的气灯也被大风刮灭了，黑成了一片啊！哎，这老天怎么会和我们过不去呢？ 这是我们在向延安告别的一场演出。 是啊，台上的演员还好，有遮盖的棚子，可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怎么办？会被雨淋的。 看来演出啊，只能终止了。 真是的。哎，气灯又点亮了。 很快就会被吹灭，风雨太大了， 那怎么办呢？老头，你快看，台下那边。毛主席还在，主要领导还在， 啊！看见了， 看见了，看见 了！我看见毛主席了，穿着灰色的衣裤，挺直了身体坐着。 哎，老头，你可也发抖了。 毛主席在聚精会神的看我们演出，我看得明明白白的。 民族的儿女呀，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 老头， 我们要抱定必胜。 注意辛亥老师的指挥， 保卫黄河， 该到保卫黄河了。 保卫全中国。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歌唱祖国》第一集，作曲焦虎林，音乐编辑张青，音响拟音邢建华，录音制作全胜、李征，剧中人物